生当饭食，我哋最足嘅咋。HKP 100%好特别，我系萧阳。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哎，又打到嚟啦，咁啊12月16日嘅大军阀啦，咁啊土伯呢就终于返嚟啦，咁啊喺呢个係咪关岛啊喂。 美国 即係关岛啦係咪即係係啦咁样。 Where the American state begin 嘛。 咁啊香港人最开心嗰日你就唔喺度啦。咁啊 不过我都知㗎喎。 係咪你 嘅晏昼到就已经收晒所有 message 啦。 係。就洗版啦，你一开 Facebook。 哇，好在嗰日呢，如果我冇记错嗰日星期五嚟嘅。即係如果我喺香港嘅话呢，我就要准备做大军阀呢，要诠释一下即係点解呢一个嘅阿爺呢会做咁嘅决定。 係。 我发觉呢嗰日呢我係突然间 black out 咗嘅。 嗯。 即係答唔到呢个问题住。即係如果你嗰晚叫我做呢我就唔掂。我真係思前想后咗一日之后呢我先摸清咗成条路咁係。 嗯。 条路系点呢我一个零两个月之前 你收唔到风㗎嘛因为你之前你都讲就系觉得梁振英真系好大机会嘅。 嗱我个零两个月之前收个风就 系、 是。阿爺系全力为呢一个嘅梁振英吹计。 嗯。 咁即系话佢撑佢啦系咪咁所以呢我就将我以前嘅一啲嘅分析呢同呢个风呢即系再结合嘅时候呢、就话死啦呢个镬。大镬喎。咁点样可以解释得到临呢一个嘅选委会选举之前嗰一刻就係即刻褪呢咁样。咁当然呢同呢一个嘅 300+ 係有关系啦。即係话泛民即係所谓去全面抢攻呢一个选委会係一定重要性啦。好简单嘅道理咋嘛。我有两个同学係当年一个喺中大一个喺浸会同我一起搞即係革命嘅。喺学联直情係。 革命 学联咪搞革命咯系咪即系三加八九文文嘛。以前同我嘅态度系完全不毛而至就话唔好参加呢啲小圈子选举。第一我哋唔会投票亦都唔会参选更加唔会即系成为呢一个嘅候选人㗎嘛。三不政策嘛。 嗱呢个呢就系、是、洁身自爱嘅阶段啦即系就道德高地行先。 两个一个大过我少少。一个细过我少少，一个就参加法律界，一个就翻加社工界。点解？因为真系 A、B、C 啊嘛。 系。 发觉形势好唔对路啦。 嗯。 咁咪要玩咯。好啦，阿爺睇到呢个咁嘅势，嗱，我唔知佢系咪太过 preoccupied 喺呢一个嘅早一个阶段嘅时候咧，就系、是、搞呢一个嘅 DQ。 嗯。 系忽略咗成个泛民咧。基本上已经大家都磨拳擦掌。 嗯。 你啦喂。 嗯。 啊抢得几多值得几多值啦。希望能够做到少少嘢啦。喂呢、這个世界全部都系有 constraints 嘅情况之下我哋去 maximize 我哋嘅嘢㗎啦。嗱、我以前就唔会咁諗嘅。係咪我哋梗系即系从道德高地出发从理想嘅角度出发。但呢我两个同学去做呢两样嘢嘅时候我就发觉是不是我哋真係有啲嘢要重新再諗過下呢咁但係都唔緊要阿爺睇到呢個勢咪褪一個梁振英出嚟戲居補税囉。好啦咁點樣結合返我之前收個風呢好簡單的道理啫而家要捧 Anthony 做呢一個嘅花生台台長我當係咪即係雖然都冇乜力量嘅。屌我問呢個主持屌嗰個主持又反對問呢個主持嗰個主持又反對。咁梗係 Anthony 兄。做唔到啊，大哥。 嗯。 同样道理阿爺帮你做一大轮嘢第一收风啦。 嗯。 即系唔同界别嘅人究竟点样諗呢个人睇下可唔可以箍得到。亦都有道理㗎喂做开俾佢继续做啦佢又政治正確系咪完全啱阿爺嘅套路同路线。喂佢又落緊区㗎喎。好积极㗎喎仲咪全部系民建联带路㗎喎。嗱、這、呢个呢你都另外一个原因令到我估呢阿爺系全力撑佢原因。但发觉呢唔对路。